又到大匪看天下嘅时候，今日呢就係、是、2017年8月25号，咁就听日26号，咁呢就尋日啱啱做完大匪直播，咁就得823人睇啦，咁823人睇就相对比上次少啦，上次有200多人。咁呢其实点解有啲人问呢直播好似冇乜主题睇呀，其实我想做直播想同大家沟通一下。因为好多网友成日过嚟搵我呢，好多嘢想问，或者有啲嘢呢佢哋想提出嘅，其实想大家沟通多啲啦。所以每一次呢都做一个中现场直播啦。咁希望都係嗰句说话啦，喺 subscribe 巴打台睇下购物车有咩需要嘅，睇下可唔可以啊，有啲嘢迎合到大家嘅，而你觉得唔贵嘅，帮下手，唔好讲帮下手啦，真系因为真系有用嘅。咁但系边样类型系适合大家嘅，尤其敏迪啦吓，一个非常好嘅产品。咁如果你有阵时咧，你哋想知道详情咧，可以联络我哋嘅。咁啊，亦都健康解码会做返嘅，由下个礼拜一二呢开始播啦。咁呢就搵咗阿 Tony 帮手，唔係 Tony Choi, 啊另外一位。咁佢係提取物嘅专家嚟嘅，咁佢会讲好多好多关于提取物嘅嘢。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得多啲呢，咁你可以联络佢嘅到时。第二呢咁依家男女应该下个礼拜复播㗎啦，咁我睇下可能我搭阿肥龙做一辑啦，咁一路咁去啦。因为搵嘉宾都难嘅，因为有阵时讲自己嘅嘢呢係难讲嘅。咁另外洗头水同埋嗰个嗰、那个精华素呢都仲有嘅。咁如果係头发有需要嘅，即係可以联络我哋，因为我哋都会做啲唔系甩头发嘅洗头水嘅，呢只真系甩头发，专货甩头发同埋头油嘅洗头水嚟嘅，希望都系韩国产品啦，可能会做，而家研究紧咗系列嘅韩国发，即系关于头发嘅产品，淘宝冇得卖嘅，咁啊，净系做我哋自己嘢啫，咁啊一路做啦，咁啊多谢支持先啦，咁另外猫山王月饼咧正。亦都正在呢吓热卖当中，咁如果喺购物车度睇到一货返咗㗎啦，可以即时送俾大家，可以享即係享受一个都几好食嘅，好犀利就未，哎呀话公司网台全部都系咁啦，咁讲到呢一度啦，买嘢好嘛。咁睇一睇啦，下个礼拜四呢，每一个礼拜四都有直播嘅，7点钟食饭。咁呢收人80蚊一位。咁下个礼拜呢本身想直食团呢个盘菜嘅。因为呢次盘菜宴都非常踊跃，同埋呢由六个人食下食十几廿人出嚟。咁係好食嘅，咁又试咗啲虎虾啦，啲缅甸虎虾啦，咁都抵食嘅，咁如果你哋呢都想睇现场直播，同埋想同我哋了解得多啲呢，咁呢就可以报名嘅，80蚊一位，因为真係要畀钱科金呀呢次。咁呢就我希望就你哋可以畀意见啦，其实呢我想打边炉，因为好耐冇打边炉。我執定晒啲嘢返嚟打边炉啦，咁我哋呢度可以打到边炉嘅，十零人冇问题嘅，咁你哋话啦，咁如果你哋可以报名嘅，咁直接联络 Alice 啦。咁听日因为点解呢可以听日录音嘅，变咗今日呢，因为 Alice 听日呢就佢半个澳门人，佢听日呢就返去呢澳门过去嗰边呢望一望个媽同埋个細佬，因为佢哋喺嗰边生活嘅，喺嗰边读大学。所以呢佢就请咗假，所以呢今日大飞看天下就今日做。讲喺澳门，有啲澳门网友呢都有啲短信俾我啦，咁希望大家平安啦。寻日直播都有讲，或者之前都有讲过澳门嘅嘢啦。咁呢我讲返澳门呢次水灾啦，有啲话天灾，有啲话人祸。有啲就话澳门呢，哎呀你睇人哋派钱啦，点样点样点样，而家你知道味道未，派钱同搞好建设系冇关系，派钱因为钱太多，有钱唔代表要做，咁澳门政府不嬲都系咁噶啦，咁唯一能够解释嘅咧，即系我睇啦，因为我都话啦，筷子机每一年都 都浸嘅。以前呢即係可能后生啦，有啲人就唔即係唔了解，即係唔清楚澳门。澳门以前呢一大水就实浸，浸得好离谱，浸过架车呢经常性。咁老一辈嘅人都知道，所以呢访问好多老一辈嘅人呢，佢就同我一睇里面呢，即係嗰日一见到嗰个画面呢，就第一时间提出就係珠海排洪。因为以前都系嘅。当狂风雷暴啊大雨嘅时候呢，珠海嗰边顶唔住呢，佢就泄洪。一泄洪嘅时候呢，啲水就即刻冲入嚟，海水道管就全部浸晒。因为呢所有冇理由嗰个水位迅速，你点样落大雨都好啦，冇可能个水位迅速喺几分钟之内呢可以涨过个头浸死人。以我对澳门嘅了解呢，即係虽然冇证据，但你问一下啲老街坊啦，啲老街坊都会话俾你听，肯定係珠海泄洪排洪，佢顶唔住个水库，所以排洪。以前呢我僆仔澳门做嘢呢，一个礼拜有三四喺澳门㗎，即係做过年做咗次喺澳门特辑都讲过我同澳门嘅关系啦。有啲人话珠海又唔见，咁第一珠海冇报啫。第二呢珠海系冇呢个澳门咁严重㗎，因为珠海一个新开发区。咁呢叫做城市花园。相对嚟讲呢人少冇咁集中。第二呢就珠海拱北呢啲地方呢，佢哋本身嘅系一个新嘅区域。佢做好多嘢呢可以做得好啲，同埋人口冇咁密集，同埋比较广阔啲。第二呢就系高楼大厦相对多。就唔同澳门。澳门好多啲一百几十年楼，有时真系顶唔住。第二呢就系街道窄。譬如好似呢好多个地方啦，起楼先做咗呢个地下水道，即好似罗马咁啦。罗马起屋呢就先做咗起城市，先做咗地下嗰个水道。其实香港都系嘅。但系呢发展得好紧要嘅时候，喺港英年代开始呢就有一个计划呢，就係将成个我哋西环啦，譬如林村河啦、深圳河一带啦、米埔嗰附近啦，好多时候都会水浸，一水浸水浸得好夸张，年年都浸，但呢几年冇。点解呢？係因为呢抌香港政府近呢十几年抌咗好多钱啦，做呢、這个尤其港岛区啦，做咗一啲好多嘅地下去水道，嗰啲去水道唔係真係去水咁简单。当你有浪或者海水打上岸嘅时候呢，迅速可以会喺地底嘅水管嗰度直接排出去公海，或者排出由嘅雨水收集嗰啲地方呢，直头可以排到去呢个昂船洲，由嗰度出海。啊，污水收集系统啦，唔好话雨水啦。咁呢就变成咗呢几年呢香港呢，即使话好黑雨又好咩都好啦，咁打风系另计啦，风系另计啦，系顶得住。咁呢次澳门只能够讲一次，就係话听日又话一号风球啦。澳门嘅天文台就而家呢就好多澳门电台都唔报，今日最好笑呢就是澳港市呢直头呢就讲呢个天气预报呢，直头攞香港无线电视嘅同埋天文台香港呢边嘅天文台呢做呢个风暴嘅路线图。即係佢哋已经呢吓怕咗，唔再相信澳门嗰套制度。王光亚曾经讲过，哎呀，澳门嘅发展呢突飞猛进啊，十二大如何如何啊，点样繁荣啊，点样啊，经济机遇啊，咁可能系嘅，面嗰阵系咯。呢一次呢打破咗好多人对澳门嘅睇法咯。因为呢真系灾情严重，咁啊水浸死人受伤乜嘢都有。而澳门嘅应变善后工作呢 是做得差的，停水停电。咁但係呢根据呢共产党嘅逻辑，永远都系丧事当喜事办。第一，俾钱攞 13.5 亿派，逢系灾民有钱派。第二，有官员下台，咁就炒咗个啊，咁呢就炒咗个啊崔胜安，哎呀嗰个人叫咩名呢，气象局长蔡奇，就即使唔係係呢个咩呀冯瑞权即炒。跟住呢就下半旗致哀。咁你话喂咁样做有冇用呢？冇用。因为死人冧楼始终系都系你啲小市民。大陆呢有一句对联啦，好体现到喺呢件事上高嘅。但系呢就贴切啦，比喻啦，高干生小病不惜一切，百姓患绝症面对生死，横批一国两制。而家就係澳门一国两制所出现嘅问题，因为背靠，即係唔能够话佢背靠祖国。有啲人呢好似香港01喺呢个重要时刻呢佢就发挥作用啦，就哎呀澳门今次啊发生嘅事呢就係澳门自身嘅问题。关唔关一国两制事，关唔关大陆事，当然关。因为当你一个政府冇受到人民监督嘅时候，永远都系权钱交易。所以好多嘢冇放喺，冇将人民放在眼内，最紧有钱俾你咪得囉，年年派钱嗰样嘢，实际应该做好嘅嘢做唔好。导致到而家呢一次嘅人祸啦，天灾人祸啦。亦都可以讲多句啦，就系澳门发生呢次，即系发生呢啲事件啊！有啲人话哎呀派钱啦，点点，其实真系唔啱。但系点解话丧事当喜事办呢？跟住未人民解放军嘅表演时候啦。澳门呢我相信呢佢哋有能力自身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嘅。咁哎呀影到好多好多片段啊，好多垃圾啊，有恶臭啊，点样点样，水浸当然以后。其实澳门呢以前都遇过好多呢啲事。消防队员啦、警察都好啦，佢哋呢玩咗几十四十几个钟，佢哋仲系努力不懈嘅。咁但系呢竟然呢即系根据报道咋，人民解放军落咗嚟，只不过话做咗六个钟头嘢啫，就可以将成个澳门大部分都可以清洁干净，将十月初五街咧所有嘅垃圾可以搬走。但系咧就有四个解放军差过我哋喺香港地盘佬，玩咗几粒钟，中暑送院。习近平话嘅。解放军能打仗打胜仗，其实我呢啲系抄啊 Tony Choi 嘅，因为 Tony Choi 真系 Facebook 咁写，能打仗打胜仗。而家中印边境对视紧，又话最新武器搬紧过去啦。你咁样打条命咩？即系有阵时咧，真系唔系话乜嘢。香港咧，有啲人话你睇下我哋香港点样点样点样，你繁荣冇用嘅。香港只不过做返一个先进城市应该有嘅嘢啫，係唔需要赞嘅，因为佢呢啲係应该做嘅。所以有啲人呢喺面书度打飞机，我哋香港点点点点点点你老母咩，唔想讲啊，呢啲係应该做㗎嘛，坐拥九千几亿嘅外汇储备。係咪呀，冇记错啦，係应该做嘅。咁有钱嘅政府，威尼斯人卒之变咗威尼斯啦，倒听到而家 何鸿燊四姨太应该第一个时间出嚟捐钱啦、啊，扑街，啱唔啱啊？有冇见到赌厅话捐钱啊？赚咗咁多钱啦，仲喺度嗌生嗌死，你应该出现嘅时候，你应该出现啊嘛，系咪啊？好似解放军咁咪咯，你变成咗咧一片歌功仲得？哎呀，解放军人民子弟兵指你老母咩？你珠海排洪你唔讲，其实每一次我哋香港都有啲事发生啊！洪水桥、丹桂村、中屋村隔篱有条河坑噶，每一年落大雨嘅时候咧，上游地区水塘上高顶唔住配水库，佢就扑街就排洪嘅时候咧，亦都曾经有洪水泄洪嘅时候咧，浸死个人啊！其中一个人我识嘅，我叫做新马仔，早廿几年前就系咁样死啦。佢就揽住条电灯柱，啲水系咁冲落嚟，咁就冲瓜咗啦。澳门亦都一样，甚至我哋以前，我哋米埔啊、河上乡附近一带啊，成日都水浸嘅，都系深圳排洪。冇记忆错嘅，大家可以睇下。而家矢口否认，另一喺重要时刻发挥作用，澳门人系自己攞嚟嘅，系自己造成嘅。澳门金碧辉煌，同大陆完全一样，报警版全部都系报警嚟嘅。哎呀，好靓啊！报警版大风啲吹冧咗报警版，咪原形不露咯。大陆好少嘅灾情报，唔系唔报嘅，但相对真系冇澳门咁犀利，因为海水倒灌。我相信咧，珠海冇咁重要，但系咧，台山、江门我真系唔敢讲，尤其江门，即系咧我老家附近啦，即系我乡下附近啦。江门我真系唔敢讲，未睇到资料，但系呢次真系严重嘅。咁听日又一号风球啦，星期日。分分钟有八号、十号，我唔知点样。你啲人话香港好咩？你睇下柴湾有棵树，睇落去起码有几十年噶啦，吹倒咗，咁啊以为佢啲树根直深入去呢个地底，错，原来佢围住咗嗰个系石屎地面，啱啱好一吹嘅时候咧，原来咧好似个盆栽咁，有个底个成个冧咗，全靠四眼钉。呢、这、一个咪又系报警版，系咪啊？我哋香港都唔好得几多，只不过话英国人留落嚟嗰套仲喺度，但系而家慢慢喺度变紧，唔系慢系极速变紧。我做地盘嘅，中国建筑、中国港湾呢啲有几好，我唔敢讲。你睇人工岛嗱，而家又话。又话准备通车啦，啊九月份咧就有有五千个名额咧，咁咧就要攞呢个禁区纸啦，啊点样点样？呢一次成个人工岛咪又浸晒，几时又搞得掂噶？一国两制系一个好虚幻嘅，个个都话喺度。想办法去支持去搞嘅，但系你又睇下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呢？希望啦，澳门啦，咁我哋个台长啦 ，Alex 会听日过去啦，咁啊，希望可以吓全身而回啦，唔使瞓码头啦，因为佢真系有间，佢哋真系住嗰边嘅，咁但系我估佢哋住孖角嗰附近应该都好过。筷子机嘅吓，渡船街啊，筷子机呢啲地方真系。以前我僆仔喺嗰度做行街嘅时候，突然间一落大雨嘅时候，淋淋声就个个搏命走。估唔到事隔二十年之后，再重演一次咯。香港都系咁样。有阵时话，哎呀，风雨飘摇啊，乜乜乜乜啊，都系嘅。一地两检无声无息，香港人好快遗忘噶啦，好似好耐咁啦，已经。 是咪林子健事件遗忘咗㗎啦。DQ 四议员唔记得今日仲有梁游终极上诉。转头返嚟讲。